个答案，就是陪伴，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关于你，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，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。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接着说这部《大明于谦》。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李珀没在家，九姨太暗中勾引成王朱祁钰。不过呢，令成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到了晚上，九姨太到了自己的房中，虽然说露出了媚态，要与自己成就男女之事。不过当成王明确表示自己是个正人君子，绝不能与自己的嫂子发生这种龌龊的事情。当成王表达完了这层意思之后啊，哎，这个九姨太马上这个态度就变了。哎呀，这让成王是大吃了一惊啊。成王心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九姨太大名鼎鼎的群芳阁的头牌冯美人，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浪荡女子，她做的这一切那都是在试探我呀。哈哈哈，行啊，成王心说，这个女子真的是太不寻常了。就见这位九姨太收起了自己的媚态，她是端庄稳坐，跟成王说，程少爷，既然你不是轻薄之人，那么就说明我没有看错，今天的确是良宵难得，难得的是我的丈夫李珀不在家，那么我就可以跟你聊一聊关于我丈夫李珀的事情，我真正的想跟你说一说我的心事。哎呀，九姨太此言一出，成王心中一动啊，心说啊，看来我昨天的观察是对的呀，这个九姨太一定心中有事，你看昨天心不在焉强颜欢笑的那个样子，看来他肯定有什么隐情，可能需要我帮忙。太好了，说不准呢，我真的能从他的身上得到于谦想要得到的东西。所以成王呢也就重新归坐。嫂夫人，虽然我们相交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，可能您心中也有数。您今天来想要跟我说些什么呢？九姨太看着成王，半天没说话。 愣了能有这么一分钟左右的时间，九姨太忽然之间起身扑通是跪倒在地。程少爷呀，九姑娘知道您神通广大，背景深厚，您在京城有一个做吏部天官的舅舅，那也就是说你有本事可以通天呢。今天嫂子在这儿求求你，无论如何派不如何，你要救嫂嫂一命，救嫂子脱离苦海，离开这个火坑。哎呀，说完了这句话呀，再看九夫人眼泪落下来。成王赶紧起身将九姨太搀扶起来，让她重新归坐。嫂子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呀？你在这李府上上下下不是处得挺好吗？我看这里里外外啊都是你说了算，我哥哥李破呀拿你就当了当家人了，对你可是宠爱有加，也是言听计从啊。你说让我救你出这个火坑，我有点听不懂。九姨太微微摇了摇头。我说弟弟呀，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在这李府是强颜欢笑吗？哎，这府里上上下下的关系倒还好说，只是我的丈夫李破他不是个人啊。他说着话，九姑娘又哭了。成王赶紧安慰了一番，嫂子你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？你好好跟我说说，兄弟我洗耳恭听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是义不容辞。好吧，九姑娘这才从头把自己的身世讲了一遍。这个九姑娘啊，姓冯，人称冯美人，她是群芳阁的头牌，这个咱们前文书有所交代。但他是怎么进的这个群芳阁，怎么到的教坊司这样的地方呢？他也不是生在这儿的呀，这里边还有原因呢。这冯美人呢，其实原本也是官宦家庭，他的父亲原本是山西都指挥使司驾前的一名武官，姓冯，名德，字锦谦。冯德是宣德年间的武进士，哎，就分到山西的这个地方当了一名武官，在这儿娶了妻子，生下了冯美人。本来啊一家三口家庭幸福，可是呢就在冯美人长到八岁的时候，冯德呢得了一场病，身上啊长了一种癞。这种癞是什么东西呢？要今天来说呢，就是一种疣，哎，寻常疣啊，其实就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，也属于一种病毒感染吧。当这个自身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啊，哎，就会出现这种癞。其实呢，基本上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，比如说什么喝点薏米粥啊，是吧？食疗啊，要不就冰敷一下，慢慢的就可以自愈了。但是这是我们今天的医学水平啊，在明朝年间好像人们对这种病啊缺乏一种认识。这冯德身上一长这癞呢，还长在脸上了。哎呦，这军队里的人呢就发现了，不怕没好事儿，就怕没好人。冯德有一个下属比他年轻一点，这小子姓廖，人送绰号叫廖坏水。哎，他呀总瞧着别人别扭，其实这小子就是个兵痞。他老琢磨着，我什么时候能升迁呢？啊，我也官一下子。可是这个冯德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冯德是品行端正的一个人呢，对于这个廖坏水平常也是没少管教。这廖坏水啊心里边就恨上这冯德了，结果他发现冯德脸上长癞了， 马上向自己的上峰禀告，说这冯德呀，现在年岁大了，身上要长癞，这个癞可是传染性的，他长癞不要紧，这要是把我们部队所有的人都传染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撂坏水啊，这一冒坏水，这可坏了菜了，整个的这个都指挥使司是人心惶惶。最后上边有官员呢下来劝这冯德，说你呀确实上了几岁年纪了，你长的这个癞呀咱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们只有两种办法，第一，给你们家一笔钱，把你弄到滇池把你淹死，第二，你就自行离开咱们都指挥使司，哎，这两条道你自己选吧。把这冯德给气的呀，心说我这个病你怎么就说它是传染性的呢？你这不是诬陷好人吗？我这正在积极的治疗，哎，怎么说也不成。其实上边的长官跟这廖坏水都已经勾结好了，就用这个事儿啊把这冯德给挤兑走，廖坏水他好上位啊。没办法，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，任掏钱吧。冯德把家中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不断的打点，这才勉强的留在了军中。可是老头心里憋着一股气呀，没过了两年一命呜呼，冯德就这么死了。那个年月女人不上班啊，家里都靠男人，冯德这一死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，这廖坏水又冒了一下坏水，假意的关怀孤儿寡母，说老嫂子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，您干点零工，哎，做点零活啊就能维持家用。冯德的妻子是个善良淳朴的女人呢，他没什么别的坏心眼儿，就听信了廖坏水的谗言，跟着廖坏水就干活去了，他得养活自己孩子呀。当时的冯美人只有十岁，结果这廖坏水啊就把这孤儿寡母一对啊卖到了教坊司，他自己还得了一笔钱。于是冯美人就跟着自己的母亲就到了教坊司。咱们说了，这个教坊司这是官办的妓院。后来呢，冯美人的母亲也去世了，冯美人呢几经辗转，最后又被卖到了群芳阁。其实从小的时候，冯美人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呀。你别看这个冯德是一个武官，那也很有文化水，哎，诗书典范也教了冯美人很多的知识。到了教坊司之后，要学习琴棋书画，这冯美人后来到了群芳阁逐渐的长大，就成为了群芳阁的头牌。后来呢，李珀把冯美人就娶到了自己的府上。到了李府之后啊，冯美人是左右逢源，上上下下的这个关系怎么打理的那么好呢？他来之前李珀不爱回家，老在外边风流快活，为什么呀？他这八房姨太太自己只要一回家，这八个人都找他诉苦，哎，大姐欺负二姐，三姐对付四姐，五姐六姐拿我怎么着了，好家伙的，一天天吵蛤蟆坑一样。哎呦，这八房姨太太天天打架。等这冯美人娶进来之后啊，嘿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，那八位两桌麻将，天天打麻将，再也不打架了，只有冯美人陪伴着李珀。一开始啊，冯美人心说我这就算一个最好的归宿了。可是这一年事情发生了变化。怎么变化了？因为冯美人发现这个李珀简直不是个人。这二年李珀逐渐沾染了毒品生意，对于鸦片这种东西他是爱不释手。一方面他拉拢了很多的官员权贵，把他们拉下水，然后呢用自己的鸦片打开自己的仕途啊。 你甭管哪个官员，李珀要给他送礼就送鸦片。送了鸦片之后，此人就被李珀控制了。一方面，他需要李珀源源不断地提供毒品，另一方面也等于自己的秘密抓在了李珀的手中。说到底，李珀就是个商人，他倾家荡产能怎么样啊？那官员只要被官府发现有吸毒的行为，那可是重罪啊，乌纱不保了。所以就凭借着这种手段，李珀就在这广陵啊，那势力是越来越大。这个九姨太有所担心，心说日后早晚有一天你得犯事儿。当这些官员没有办法保护你的时候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所以九姨太呢，暗中曾经劝说过李珀，没想到被这个李珀连打带骂，训斥了一番。老娘们家家，你懂个屁！男人这些事儿用你操心吗？你就好好把家里的事情给我管好了就得了。当然了，李珀对九姨太还是不错的，他确实很喜欢这个冯美人。不过最让冯美人接受不了的呀，就是李珀他自己吸毒啊，逼着冯美人也跟着吸。此前咱们不是说李珀要灵儿伺候他那一宿吗？成王始终也不知道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次日薛灵儿是精神恍惚，甚至出现了幻象，没过两天就绝气身亡。今天九姨太把实情告诉给了成王。九姑娘说，这个李珀简直不是个人呐，因为平常他让九姨太吸毒啊，九姨太呢有所收敛，有所控制，也不断的央告李珀，哎，多多少少反正也得用一点吧。但是九姨太很有尺度，不过这个李珀呀，他特别享受看到女孩子用过毒品之后那个欲仙欲死的样子。所以当灵儿愿意献出自己的身体来陪伴李珀的时候，李珀就心生了这种想法，他逼着灵儿吞下了大量的毒品呢。他看着眼前的女人在毒品的作用之下丧失了自我，迷失了灵魂，在一种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幻觉当中，李珀寻找到了自己的快感，乃至于让薛灵儿吞下了大量的毒品呢。要不然灵儿怎么能够产生幻觉呢？哎呀，九姑娘今天把这个事情和盘托出之后，其实成王心中已经有数了，因为此前人于谦在郊外验尸已经知道薛灵儿的确是涉嫌中毒而死。今天再一听啊，这是没错了。哎呀，成王是心如刀割一般，九姑娘也是泣不成声，说灵儿这个姑娘是个好孩子呀，可是没想到居然就这样生生的被李珀给迫害死了。如今这个李珀是越发的猖狂，他不仅吸毒贩毒，听说他还要种植鸦片。哎呀，这可是个大事儿。那个时候这毒品在市面上很少，还都是靠进口，这要是自己能种了那还得了了，这李珀呀快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毒枭了。听到这儿，成王也是觉得不寒而栗呀，他赶紧就问九姑娘，你怎么知道他要种植鸦片呢？他要在哪儿种啊？九姑娘说呀，具体的事情我还真不太知晓，只不过我知道啊，李珀呢有一位好朋友，此人位高权重，你看他其他的那些官员的朋友多多少少有的我见过面，有的我也有所耳闻，可是他的这位朋友势力相当的大呀，他称之为老爷子。这个主意就是老爷子告诉他的，希望让他找一块地开发出来种植鸦片。李珀今天早上离开家呀，就是去找老爷子 商量这件事儿去了。当然了，此事绝非小可，恐怕只他们两个人也不能够成功，这里面应该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官员呢。成王听到九姑娘的这一番话，心中所想，好啊好啊，看来啊，我这一次来对了。九姑娘接着说，程少爷，你说说，李珀他如此丧心病狂，丧失人伦，我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？我相信早晚有一天，李珀不但性命不保，整个这个家呀也将会灰飞烟灭。我只希望少爷有朝一日能够保我一条性命。我虽然是李珀的姨太，可是他这些事情全然跟我无关呢。九姑娘说完，再次给成王行礼。成王啊，把九姑娘扶起来。此时的成王啊，显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怎么呢？把九姑娘扶起来，成王一拍自己的胸脯，嫂子，我也不是夸下一句海口啊，今天弟弟我就把誓言给你立到这儿了，这件事情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也不会影响嫂子你，我今天可以给你打一个保票，你不但性命无忧，你还为国家立下首功一件。也甭管李珀所说的那个老爷子是什么高官，到了我的面前他是不值一提。要说成王是真没吹牛，可是九姑娘不知道，她觉得我这兄弟是不是疯了，哎呀，这是被我这几句话说的激动了，在这瞎许愿吧。成王转过头来对九姑娘说，可是有一点呢，嫂嫂，你要告倒李珀也不难，关键的是我们要有他吸毒、贩毒、制毒，还有他种植毒品的证据。九姑娘一听，证据有啊，李珀呀，他有那么一个账本，这个账本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都给谁送了毒品，都给谁送了银两，我们只要拿到这个本子，不就有了证据了吗？成王说，太好了，他这账本放哪儿了？九姑娘说，我不知道，咱们下回再说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星潮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眠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绵。大明于谦由倩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八点，声音工坊。 打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

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。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。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九姨太，哎，就是这位冯美人呢、来到了成王的房中。一开始假意的挑逗勾引成王，这都是一种试探。实际上九姨太是要将自己的心声吐露出来，要成王利用他身后的背景，利用自己的身份，为将来九姨太的生活指出一条明路。此时间成王对眼前的这个女人更是刮目相看了。一开始啊，成王对九姨太的感觉呢，哎，还是隔着一层。他只觉得呀，别看这是一个教坊司出来的女人，哎，色艺双绝，但是同时呢，这个女人确实很有智慧，很懂得男人的心理。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随着跟九姨太接触的时间增长，成王啊又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那就是自己作为一国的王爷，对于老百姓的疾苦还是知之太少了。你就说眼前的这个九姨太吧，要搁别人来看，那还了得吗？这广陵当地也没有别人了，李珀那是最大的一个财主了。作为李府的一个当家人，他的心中居然有如此多的苦闷，有这么多的隐情，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呀。今天九姨太把自己的心境是和盘托出，也确实这广陵县当地的官员基本上都跟这个李珀穿一条腿的裤子，而且这个李珀越发的是丧心病狂，连于谦都不放在他的眼里。那么未来呢，真的就这么胡闹下去，真要有一天事情败露难以收场，这冯美人心说，我的下场该会是如何呢？我会不会又被重新扔到群芳阁，过那种永无天日强颜欢笑的生活？哎，到群芳阁那还是好的呢，如果把我扔到哪个不知名的勾栏青楼，哎，我这年龄也是越来越大了，当我容颜老去风华不再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？ 所以说呀，冯美人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啊。当他几次试验发现成王确实是一位正人君子，那么今天就和盘托出，包括李珀呀跟这些官员勾结为其提供毒品的种种细节都跟成王说了。那么成王呢也是如获至宝，拍着胸脯保证啊，嫂子，今天我跟你立下誓言，李珀做的孽犯的罪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，你不但没有罪你还有功。当然了，成王在这拍着胸脯保证，九姨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哪知道成王真实的身份，所以九姨太啊也在这半信半疑。那么说到这儿了，成王就指出问题的关键了，说嫂子，现在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坐镇咱们广陵，那可是一位清官呢。前些日子在我舅舅的安排之下，我见到了这位于大人，跟他接触了一下，我发现此人可以依靠啊。那么他就是咱们的救命稻草，但是可有一样，要让于大人动手有一个核心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得有证据。你说李珀跟这些官员勾结，包括他吸毒贩毒甚至制毒，将来还要开辟出一片地来种植鸦片，那咱得有证据。没有证据空口无凭，恐怕此事难以办到啊。九夫人说，你要说证据有啊，李珀呀他有一个账本，这个账本上记得是清清楚楚的，这么些年他给哪些官员送了钱，给什么官员送了哪些毒品，那上面写得很清楚啊。成王一听眼睛放光，是吗？那这个账本现在何处啊？九姨太说，我不知道。嗨，成王这个泄气，你不知道，你说这么半天这么热闹，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何以为凭啊。九姨太也是口打哀声，哎，要说这事儿还是怪我呀，此前呢我们大官人对我还是很信任的，这个账本在我手中待了很长一段日子，后来我不是劝他迷途知返吗，我们俩生了两回气，他一怒之间呢把这个账本收走了。这账本啊可真挺大挺厚实的，要说他随身携带我觉得那倒未必，不过他肯定藏在府中啊，藏到某个地方，保不齐呀藏到东暖阁了，这个东暖阁呀我都不得近身，更别说账本放在哪儿了，所以说我还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个账本。哎呀，成王说呢，既然如此，看来现在想找到这个账本难上加难，现在府中还有李帅跟他的人在这严密的监视着，恐怕你我现在的对话都得小心谨慎，我们速战速决，赶紧商量一个办法，然后你赶紧回去。九姨太想了想说，虽然暂时拿不到这个账本也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呀到了七月七花灯会不是吗，我们有机会拿到证据。哦，是吗？成王说，这花灯会有什么讲究啊？九姨太说，每年到了七月七的花灯会呀，都会在这个乐安桥旁举行一场花灯节的盛会。在乐安桥旁有一座翠华楼，这翠华楼不知道是什么人盖的，也不知是什么人在这经营。总之啊，每年只有在七月七花灯节上，它才营业，才开张。七月七当天晚上，翠华楼上会举行一场诗会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呀。据说那是咱们山西各地的达官贵族、文人墨客的相会之所。不过近两年也有传言说，那些大官人们到那儿可不是赛诗去了，尤其你想我们李珀李大官人到那儿去 他懂什么诗啊？他们呀，根本就是去那儿做鸦片生意去了。我听说呀，有很多个文人学子都说了，吸食这个鸦片之后啊，自己灵感爆棚，哎呦，写出来那个诗啊，不让李杜是直逼乐天呢。据说好多的佳作都是在吸食鸦片之后，创作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名义上这帮人是在翠华楼上搞赛诗会，实际上就是聚众吸毒。贤弟，如果你能把这个事情通禀给于谦于大人，到时候你们到了这个翠华楼是一网打尽，我相信呢，肯定能有很多的收获。成王这个高兴心说，好啊，要是没有九姨太，我哪能知道这些事情。他再次对这冯美人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，并且立下誓言，说这个事情交给贤弟我了，凭我的关系，凭我的背景，您放心，我肯定能够妥善的处理。嫂子，您就把心放到肚里吧。行啊，这两个人这就算聊透了。到了深夜，看看外面没人，冯美人呢，回到自己的房中，他也十分的忐忑呀，今天也就算是把自己的未来都交给这位程少爷了。冯美人是暗自的祷告，希望我没看走眼，这位程少爷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能够力挽狂澜。那么这件事情，成王呢，通过朱成禄暗中又跟于谦做了禀报。于谦听完也是非常的高兴啊，他是做了一番巧妙的安排，单等着七月七花灯节上，于谦要有一场大的动作。具体怎么安排的，您别着急，慢慢听，后边自有交代。书说简短呢，这一天就到了七月七花灯节了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嚯，这广陵县可就热闹起来了，整个的这个县城都轰扬动了。也不光是广陵啊，十里八村甚至外省的都有到广陵来的人，专门要赶这个花灯节。尤其是以乐安桥的周围是最为热闹，尤其这乐安桥上，好嘛，你看这灯的种类也太多了，有龙灯、宫灯、纱灯、彩灯、吊灯、坐灯、壁灯、提灯，什么花篮灯、龙凤灯、棱角灯、竖地灯、礼花灯、蘑菇灯、珠帘灯、闭合灯，还有怎么吹也吹不灭的气死风灯。这灯啊，是用各种各样的材质做成的，有竹木、灵绢、明珠、玉佩、撕碎羽毛、贝壳彩扎，上面彩绘着山水人物、鱼虫花鸟，书画、剪纸、诗词、故事，哎呀，真是灯连灯，灯接灯，灯光耀眼，人挨人，人靠人，接踵摩肩呢。这人也真是太多了，有大人小孩来看热闹的，老头老太太逛夜市的，少妇长女买饰品的，年轻情侣搞对象的，好嘛。另外这小商小贩更是星罗棋布啊，有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盐的、卖蒜的、卖煤的、卖炭的，卖粗布衣衫、绫罗绸缎的，卖烧饼油条、茶叶鸡蛋的，还有卖糖葫芦、穿成串的，还有烧香的、许愿的、看宅的、相面的、杯弓的、挂件的、坑蒙的、拐骗的，闲来没事把街串的，蛤蟆，这人呐，真是太多了，热闹极了。而且呀，今年这个花灯会好像比往年更加的热闹，尤其就这个乐安桥上，哎呦，这人怎么这么多呀，老百姓都拥挤不动。咱们单说在乐安桥边有一座三层小楼，当中有一块匾额写着翠华楼。你看这整个县城这么热闹，这乐安桥上更是拥挤不动，可是这个翠华楼啊显得很冷清。这翠华楼下专门有人看管， 有一个伙计搭个手巾板在门口这等着，可是两旁边呢站着几个彪形大汉，拧着眉瞪着眼，背着手沉着脸。你想进入这个翠华楼必须得拿出名帖。名帖是什么？这今天话说邀请函，这得有身份的人来，换句话说请你来你才能来。一般的老百姓啊，或者一般的那些小官啊，你想进你都进不来。这天晚上掌灯时分，成王啊在李珀的陪同之下就进入翠华楼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李珀这段时间呢出去办事儿去了，他单等到七月七这天早晨是回到了李府，做了休息安排之后，晚上啊特意带着成王是赶到了翠华楼。一进这个楼中，成王一看呢，嚯，这楼修的可是挺阔气啊，外边修的不错，里边啊就更是金碧辉煌了，用的都是上好的木材啊，尤其彩画一新。这一楼呢都是散座，在这散座上坐着很多的人在这划拳行令，大吃大喝。成王拿眼睛一搭就明白了，这些是什么人呢？这都是官老爷们的侍从、保镖、跟班护卫。哎，那官们在哪儿呢？都在二楼。李珀呀跟这些人没怎么打招呼，搞得特别熟悉那个，哎，说了那么两句话，带着成王直接奔二楼。二楼啊是几个包间，呵，这二楼可真是别有洞天呐。咱这么说吧，就是山西府省政府开会都没这么多人。怎么呢？哪儿的官员都有啊，好嘛，这二楼有几十个包间啊，每一个屋都是不简单的人物。哎，有山西府的官员，有直隶州的官员，还有蜀州的官员，另外还有一些名人雅士，哎，文人骚客都在这屋中跟官员们是诗词唱和。此时间也是刚刚开席呀，大家伙是觥筹交错啊，大吃大喝。李珀今天很高兴，俨然一副主人的模样，带着成王呢是挨着屋的敬酒，挨着屋的给介绍。列位列位列位，哈哈哈哈，众位老爷啊，给大伙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我新结拜的把兄弟啊，这是我的兄弟。你别看他年纪轻，可不简单哦，这是京城来的程少爷，各位见一见见一见吧啊。成王那多聪明，场面上的话那说的溜透了，跟这些人也是频频敬酒。成王心说，哼，你们这一张一张脸我都记住了，哼，哎呀，到时候等你们知道了我真实的身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一个个脑满肠肥的脸上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。这二楼走了一圈之后要步入正题了。今天呢，李珀最主要的是要把成王引荐给一个人。这个人呢早早的来了，早就用过晚饭了。他跟二楼的这些官员那也不是一个层面的，人家有自己的包间。所以李珀呢带着成王一步三楼。好，三楼修得更阔气了。其实这三楼的面积啊跟二楼差不多少，只不过呢二楼有几十个包房，而三楼就一个雅间，是个套房。到了这三楼的门口啊，李珀显然看起来不像刚才那么从容自然了。李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，他跟成王说，我说兄弟，今天这可是重头戏呀，你知道这屋里边这是谁吗？成王说，看哥哥你如此的正式又如此的神秘，想必此位来头不小吧。可不是吗，让你说着了。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老爷子。哦，是你父亲？嗨，不是，老爷子怎么能是我父亲呢？哎，老爷子是尊称，跟你这么说吧，叫爷爷都不为过。此人可相当了得呀，要是没有他，哥哥我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意吗？嗯，今天带你来不为别的，你也不是一般的来头，你是京城吏部天官的外甥啊，只有你配跟我们老爷子见一面。而且不瞒你说，前两天呢，我就是跟我们这位老爷子来商讨以后的事情。这不是跟你说了吗，这现在的事业呀，不能止步于此，未来老爷子对我多有器重，嘿嘿，好事还在后头呢。这两天呢，我跟我们老爷子已经定下了后面的很多事情啊。不过老爷子说了，对于我的这位把兄弟，对于弟弟你来说啊，他还是想要见一见，那么就选在七月七今天晚上在翠华楼相见。兄弟你呀也不用紧张，也不用害怕，你也别问这老爷子是谁，我只跟你说一句，他是咱们山西的这个。说着话呀，李婆婆大拇哥立起来，那意思整个山西地面他是头一把。我说兄弟哎，未来哥哥的发展可就靠你们二位了，来来来，随我拜见一下老爷子。说着话呀，李破悄悄的一推门可就进了屋了。程王呢心中狐疑，心说李破说的这么神秘，这位大人物他是谁呢？程王还在这琢磨着呀，他也就跟着李破悄悄的进到了屋中。程王抬头一看，屋里的这个老爷子滴溜他转一圈就出来了。坏了，我这身份要露馅儿，怎么呢？屋里边这老爷子我认识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》，评书演播赵亮，撰稿赵亮、王风尘，广播剧编剧赵亮、刘元军，广播剧导演童家硕，广播剧演员龙吟、燕姬轩、阴霞、老鬼、田俊杰、露露、星潮、钱吴、江山、沁色、龙十三、董习习、莫雨眠、歪歪，原创音乐李志辉，主题歌创作姚海宽，录音歪歪、江山，后期海年。大明于谦由见闻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